脚爬上了枝头，慢慢抬头望专属于你的模样，透过一层层霞光洒在身上，多余的云层啊，太阳偶尔穿过它，好像影子变柔软。等待迎接着回家。